内蒙古温度偏低，中午的草原也没有很热，反倒是天气阴晴不定，一会儿风起云涌，下起雨来，一会儿又万里晴空。周回和季童租了个蒙古包，在草原待上一周，每天骑马射箭，吃吃喝喝。季童没听周信的嘱咐注意防晒，露出的手腕与身体肤色已然两个色号。傍晚，季童半躺在车头，一会儿看看不远处回家的牛羊，一会儿看看瞬息万变的天空。周回收拾好行李放到车里，明天一早他们就会离开这里去下一个地方。他扎着一捆麻绳来到季童的旁边。 想什么呢？ 唉，好想永远住在这里啊。 那我们以后就在这里定居啊。 可我还想去好多地方。 那就每个地方都住上一阵子。 半个大款真好，我要抱紧你的大腿，永远不放。 抱大腿，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？ 周回空出一只手揉揉他的脑袋，季童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回想起在山寨时差点被宋娇抓走，真是幸亏了他的大腿。他玩笑道：会不会有一天你厌倦了我，然后去找年轻漂亮的小妹妹？ 你觉得呢？ 不会。 以后别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了。风凉了，进来吧。 好。今晚吃什么呢？ 你想吃什么呀？ 西瓜。 这回我可没办法，得去城里。 荔枝。 你做梦去吧。 好想吃哦。 还想吃什么？ 好多。他们这一路遇上许多有意思的朋友，有穷游的大学生，迷路的老夫妻，被偷走行李的小弟弟，跨越千山万水的背包客。他们也曾载上几人一途，聊聊家乡，分享趣事，谈谈理想，讲讲未来。没有人觉得周回只有17岁，也没有人觉得季童已经34了。他们像20多岁的小夫妻，从外表到灵魂都极度相配。周回的出行经验很丰富，就像个活地图，很多季童辨不清的方向，他总像指南针一样立刻指明。季童不需要操任何心，他细致效率，极富安全感。他是文雅浪漫的周回，也是雷厉风行的和风，而季童要做的只是安安心心地跟着他。一日清晨，他们路过银川市的一个县，周回忽然停下车走到外面，季童裹上条披肩跟出来，见周回正举着手机拍照片，只是一片很普通的高楼而已，季童略显疑惑。拍楼干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 56年前来过这里，还一片荒芜，祖国强大了，后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了。 你是不是全部都想起来了？季童动容地看着他，周回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季童就已经明白了。他搂住季童，猝不及防地吻住他的嘴唇，与之对应的手指轻点拍摄，将两人亲吻的照片拍了下来。季童看他将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，还配了一行文字： 我们的第108年。 季童抱住周回的胳膊，靠到他宽大的肩上。你的朋友和家人一定觉得你脑子坏掉。 那就让他们这么觉得，你知道我没有坏就好。 周回双臂环住他，嘴唇落在他的额头，接着往下去，轻轻划过鼻梁、鼻尖，落到冰凉的嘴唇上。路人不免投来各种意味的目光。 姬彤并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下亲密，可周回围在这件事上总是独行独断，不分场合的高调亲吻他。对此他倒是有一套动人的叫你无法拒绝的解释。 从前我们总是躲藏着，等不到日升月落，更无法光明正大地走在一起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在每一个人海潮潮的街头与你拥吻，我想让全世界看到我爱你的样子。 这是去日喀则的路上，车停在一处低崖边，季彤想睡帐篷，于是周回将他支起来，就在一棵张牙舞爪的枯树旁。季彤将折叠椅翻出来架好，还点上了前几天在谷物市场淘的煤油灯，简单烧了个晚饭。饱餐后，他们躺在帐篷口休息。这里的天儿冷，尤其是晚上，两人都穿着厚实的冲锋衣。周回坐着，季彤躺在他的腿上，身上盖了条深红色毛毯，是在格尔木一个老婆婆的手工制品摊上买的，上头绣着黄蓝色纹样，十分精细。昨天在小摊上买的口琴，周回很快就学会了。季彤窝在他怀里，喝了点小酒，迷迷糊糊地听他吹曲子听。眼皮快撑不住了，季彤困得厉害，不一会儿口齿不清地嘟囔： 和服。 哎。 周回停下看他，人已经睡着了。他将口琴放到一边，将毯子往上拉了拉，默默看他一会儿，又仰头去看星空。